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刚刚我念到的这几句词，想必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它的作者是宋朝的大诗人苏东坡。我们大家眼中的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画家和诗人，其实您有所不知的，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今天要为大家接着讲述苏东坡多重身份当中的一个，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刚刚踏足仕途之路的苏东坡与他的上司宋太守合作非常的愉快，后来上司换成了陈太守。苏东坡在凤翔的那段时间，对这位陈太守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儿。这件事儿让苏东坡在他日后的日子当中不愿再提起。咱们还是先介绍一下这位陈太守。这位陈太守乃练武出身，为人严厉而刻板。他与苏东坡乃是同乡。陈太守对苏东坡的第一印象并不很好，他认为苏东坡有些少年得志，就像个暴发户似的，很浮躁。而陈太守当官以来，名声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有很多在当时很有名的事迹流传。例如他曾在长沙捕获一位恶僧，这个僧人与很多权贵都有交往，但陈太守仍然将其法办。又一次，陈太守捕获70多个男巫师，这些男巫平时鱼肉乡民，不干好事，陈太守将这些男巫强行遣返故乡，让他们耕田务农。那时有些寺庙暗中干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陈太守为此拆除了多座寺庙。苏东坡新来的这位上司陈太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向陈太守俯首致敬，但是对苏东坡而言这有点难。苏东坡少年高中进士，在京城时达官贵人都对他很客气，现在要他向陈太守这样的人俯首拜服，他不肯。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都是并不妥协的硬汉，有争论时肯定会顶着牛。而最让苏东坡感到不快的，还是陈太守常常改动苏东坡泥妥的上奏文稿。 而且陈太守在苏东坡去见他时不予接见，有时故意让苏东坡等上很久的时间，久到足够让他睡个午觉的功夫，以此来表示自己对苏东坡傲慢行为的生气和蔑视。后来苏东坡与陈太守的不和竟然闹到陈太守向京师上公文，专门描述苏东坡不领他的情，不听他的话的情形。不过苏东坡报复的机会很快来了，陈太守在他的太守公馆里建造了一座灵虚台，方便他在忙完公务之后登台观景。不知什么原因，陈太守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字，预备着刻在灵虚台的石碑上，作为兴建这座台的纪念。苏东坡打定了主意，借此机会来跟陈太守开个玩笑，这样既出了自己的气，而且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如果苏东坡年龄再大些，也许他给陈太守写的文字的语调会更温和些，讥讽之语也许隐藏得更加的巧妙。但苏东坡的这篇文章暗中写了这台子将来塌了的情形，而且还讽刺陈太守乃井底之蛙，不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志记文中是非常少见的，但是陈太守确实度量够大，这次他对苏东坡的文章一字未改，照原样刻在了石碑上。由此可见，此人心地并不坏。 提起苏东坡，您能想起什么呢？发明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大文学家。其实苏东坡还是一个政治家，苏东坡一生都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后来苏东坡也看出了陈太守的好心，想与其和好。一般来说，很多古代的文学家因为文章写得好，常常抹不开面子，被很多人请去写墓志铭，而墓志铭当中的文字无非是写死者生前做了多少多少的好事善事，总之是好话一箩筐。这样的文章其实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所以很注重自己修养的苏东坡自己严格地规定自己绝不写一篇这样无聊的文章，即使王公贵人来求他同样的不写。在苏东坡一生中，他只写下了七篇墓志铭，破例写的这七篇都有着特别的理由，而且还得是的确有话要说才会写。几年之后，苏东坡也为陈太守写下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陈太守的这篇墓志铭算是最长的。后来有人曾经想利用苏东坡和陈太守当年的矛盾，意图挑唆陈太守之子陈操杀掉苏东坡，但事实上苏东坡与陈操父亲的死毫无关系。陈操虽年轻气盛，爱好武功，但并不是一个没头脑的莽夫，他后来反倒成为了苏东坡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之一。苏东坡的一生既有陈操这样的好朋友，也有一些坏朋友，像他后半生遇到的张廷就是坏朋友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那时的张廷担任一个县的太守，他治理的县离苏东坡所住的地方不远，也在湖北境内。现如今我们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苏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这个张廷，但张廷此人确实富有才华，也豪爽大方，这正是苏东坡喜欢的那类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张廷的前途，这个故事是被人们经常说起的。说是在往卢关旅行的途中，苏东坡和张廷一起进入了深山，再往前就到达黑水谷。这时来到了一条深涧旁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距下面的水面有百尺左右，而且水面上河水翻滚，深涧两侧是巨石陡峭，这是一处非常危险的路段。张廷极有勇气，他向苏东坡提出要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刻下一行字，因为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古迹上题词的。 苏东坡不肯过去，张廷就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将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了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提上了苏轼张廷有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的由独木桥走了回来。苏东坡见状，用手拍了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道：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张廷就问：为什么？苏东坡回答：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张廷冒险过独木桥，去往对过的悬崖上题字，于是苏东坡就预测说，张廷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因此之后肯定会杀别人。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呢？我们在之后会提到。我们先说一说苏东坡的仕途。宋仁宗驾崩后，他的陵寝没能建设好，用来建设宋仁宗陵寝的木料是从陕西西部的山中运出的，苏东坡就被派去督察运木料修建陵寝的事宜。因为这件差事，苏东坡忙碌了好一阵，工作之外闲下来的他其实并不十分快乐，他也很想念弟弟和父亲。公元1064年，苏东坡解除了官职，他的内兄从四川来与他一起住。1065年正月，苏东坡带着全家迁返京都。当时反地方官做官3年之后，朝廷要考察他的政绩如何，叫做摩勘。根据查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受新职。苏东坡既然回京了，原来在京中陪伴他们父亲的苏辙就获得了自由。不久，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了。当时的大名也叫北京，在今天的北京南100里的地方。新上任的皇帝宋英宗早就听说过苏东坡的大的名气，想要破格提拔他，让他当翰林，做些为皇帝草拟诏书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结果宰相韩颐反对，他建议皇帝应该等苏东坡更加老练的时候再让他担任如此重要的官职，不应该突然让他升得这么高，而且这对苏东坡也好。于是宋英宗又打算让苏东坡掌管宫中的公务记载，宰相又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这个职位与制诏的性质相近，安排这个其实是多余的。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正常的考试才行。皇帝宋英宗说道：在不知一人之才干时方予以考试，现在为何要考苏东坡？但是宋英宗最终还是采纳了宰相的意见，让苏东坡依法参加了考试。结果不出所料，苏东坡考试合格，于是被安排在了使馆任职。在使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的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可趁此机会饱读真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日子过得很快乐。但是到了当年的5月，苏东坡年仅26岁的妻子病逝了，留下了一个6岁的孩子。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说：你的媳妇嫁给你这几年，没能等到你在事业上有什么大的成就，也没能享受什么福气，应该把她跟你的母亲安葬在一起。为了纪念自己的妻子，苏东坡在他妻子死后的第10个年头写下了2首词。两首词写得同样的非常凄凉，也非常的有名，现在的学生课本当中都有收录。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苏东坡在官场当中的经历。 就在苏东坡的妻子去世第二年的四月，他的父亲苏洵也因病辞世，因此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兄弟二人立即辞官回家，经过千里迢迢的旱路水路，把他们父亲和苏东坡妻子的灵柩运回了四川梅州故里，在祖坟埋葬。苏东坡还在那山上种上了3000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片松林。紧接着苏东坡又要过一段谪居的生活了，要到2年0-3个月满后才居丧期满。在苏家兄弟回京之前，他们必须要做两件事。苏东坡要按照他父亲做事的例子，必须立一座纪念父亲的庙，庙的建造大约要花费白银1000两。苏东坡与弟弟一共出了500两，其余的则由和尚来筹集。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续弦。他的这位新娘是他亡妻的堂妹，比他小着11岁。这位新的苏夫人不如原来的苏夫人能干，新的苏夫人一直无法教苏东坡节省花费，但是新的苏夫人秉性柔和，遇事容易满足，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生的儿子，在苏东坡宦海浮沉的生活中一直与其同甘共苦。在神宗熙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068年的腊月，在把照顾父母的坟冢等事交托给堂兄子安和一个邻居杨某后，苏氏兄弟乃带领家眷自陆路返回京城。此后二人谁也没有再返回故里，因为抵达京城之后，二人同时卷入了政坛的漩涡之中。后来虽然到多个地方任官职，但没能够再回到故乡。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已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在政府各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推行新政，史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青苗法，直到今天，每逢人们谈到王安石变法时，先想到的就是这一项。这个措施影响到了全国的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廷上大风波的主要原因。其实这项措施本身的出发点是不错的，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时做太守，曾在春耕时期贷款给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感觉这个方法对老百姓确实有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必要性，并且还要经地方官方的适当调查。在陕西等地方，官方已曾试办，也很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在年成好时，朝廷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给农民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但是如果遇着灾荒的年景，这项政策就会弄得农民家败人亡。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忍有异议，他要求必须成功，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的欢迎，他不容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这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的贷出时，他就会变得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在实行新法的头几年，王安石报告给神宗皇帝的全都是好消息，皇帝自然高兴。看到皇帝高兴，皇帝身边的其他人也不敢说否定王安石变法的事情。而当时朝中另外一位掌握实权的大人物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政策上水火不容。司马光原本对王安石很器重，他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经询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实不切实际，刚愎自用。 司马光等人曾经报告皇帝说王安石新政造成的不良影响，皇帝派出亲信去调查，在皇帝派人调查期间，王安石请假不上朝，但是皇帝派出的调查员也没有说实话，说的都是新政的好话，于是王安石消了假。之后他的地位又更加的巩固了，他将司马光降为制法，与司马光政见一致的大臣范镇拒发司马光的任命状，皇帝见他抗命，亲手将诏命交给了司马光，范镇因此递上了辞职信，而皇帝也批准了他的辞职。王安石恢复了宰相的职位，对此同样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东坡怒不可遏，他似乎有好多话要说，而且不吐不快。但是那时的苏东坡只32岁，而且还在使馆当中当差，官卑职小，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神宗皇帝上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在早朝时，皇帝将苏东坡的奏折交给了王安石，王安石看后立刻气得脸色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奏折在手中被气得发抖。苏东坡上书之后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之后苏东坡又上第三书，后来皇帝临时下一诏书严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并没有打算废止全部的措施。后来致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4年1月起担任诰院全开封府的推官，在任期间苏东坡出了一道乡试的考题叫做论独断，这下子彻底激怒了王安石，有人趁机捏造了苏东坡的罪状，苏东坡很快被罢黜出京。 提起苏东坡，你能想起什么呢？发明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大文学家。其实苏东坡还是一个政治家，苏东坡一生都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被罢黜出京的苏东坡起码应该外放一个太守，而皇帝也正有此意，但是朝中的王安石与谢景温反对，他们认为应该把苏东坡贬去做个县里的判官，但是皇帝没有听王安石的话，而是任命苏东坡为杭州太守。苏东坡也没有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带领家眷赴杭州上任了。在苏东坡离开京都前，曾经发生过一次暴乱。在前年的冬天，保甲制便已经实行，新兵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被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发生了示威抗议。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不得不丢掉了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发生暴乱那个县的太守。他向皇上奏明暴乱的经过，请暂把军训延缓，等到深冬的时候再举行，因为那时农忙已过，空闲较多。就因王安石的这个奏折，连韩维也同遭罢黜。在宋神宗熙宁6年，也就是公元1073年，南岳华山山崩。此外天气长时间干旱不雨，皇帝很是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之后还有一个叫郑霞的皇宫门吏呈给皇帝一幅难民图，皇帝把画卷带到了寝宫给皇后和皇家的其他人看，皇帝的祖母、太后、皇帝的弟弟都认为是王安石的新政所带来了这一切的灾祸。虽然皇帝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他面临着众人的巨大压力。事情的结果是在第二天的清晨，王安石宰相的职位被罢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8种新法终止推行。在熙宁9年，也就是公元1076年的10月，王安石又主动辞去其他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的爵位，回家告老还乡了。虽然王安石逐渐隐退，但是苏东坡并没能马上回到京城。